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ady Gaga， 怎么样？听着这样的节奏，听着这样的旋律，神经是不是会慢慢的放松下来呢？今天呢是周三，哈，这一周呢也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哈，所以呢，各位，你还保持着开心的心吗？那你身体里的电量还充足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辉。我们说呢，快乐是一件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的事儿，哈，无非就是两个字，满足嘛，对吗？愿望越大，快乐就意味着越难。那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样一首歌曲，它一直是被我们公认的开心果啊。那开心果唱的歌会让你感到开心吗？有请谢娜带给我们的《那就是快乐》，掌声请。 从容的保鲜期多久呢？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去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带着不畏心里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去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起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没错，就像我说的，谢娜呢本身就是开心果的代名词了，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里啊，都向大家传递着积极乐观的正能量，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那阔别已久的谢娜呢，终于带来了全新的一批大碟，那就是快乐。那阳光快乐的歌词呢，诠释出快乐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轻松的旋律让沉闷的夏天呢冒出了美妙的泡泡。那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的快乐呢也能够感染到你哟。好了，能量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歌，叫做是单面镜哈。那有人说呢，这首歌写的是暗恋单相思，也有的朋友说呢，这首歌是写给他自己粉丝们的歌，其中呢有一些很温暖的话语会一直为你打气。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一首歌，注意它的歌词是否能够打动你的心呢。 你是不是发现了一下午自己在说什么，有时候笑，有的是后悔失眠。你说对他了解不多，总相遇在晴天午后，否认了你对他的在意是真的。你的感受没有意义，独自默默为他加油打气，问候关心 大看不到的，哦，都隐形了，残忍吧。你微笑之中藏着难过，是明明在意说不出来，还装作洒脱。快乐的、悲伤的情绪被左右，不能被看透。 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来自赵永新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杜英才啊。这是继躺着之后的赵永新的又一首的单曲了，同样呢也是一首亮态度的能量音乐。杜英才呢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天赋异禀，胸怀大志啊，想证明自己却无能为力，是一个有点悲催的有志青年了。那赵永新呢把这首歌呢送给城市里的那些杜英才们，告诉我们老天不会妒忌英才，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能够沉得住气，是金子永远总会发光啊。 重复重复重复生活像个圆圈圈，有人心烦，有人意乱，又围观，没人管。难关难关难关，慢慢也习惯。关键总是落单，多少期盼，没轮没换，很显然都无关。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闪电做个伴，云彩我换，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云彩我换，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赌云彩我天生就不喜欢圆圈圈，让人心烦，让人意乱。 太圆满，不自然。难过难过，难道还能难过天？试问何为简单？多少心酸，惨绝人寰，很显然都有关。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你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做个伴，你猜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你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牵。在你身边擦肩不太明显，给点时间，有一天留悬念。 听完这首歌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爱的过分了呢？嗯，你完全无法想象，这首歌呢是在讲天妒英才的故事，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可爱孤单的小天才呢在跟天讨论该不该妒忌他的一种感受，是吧？生活呢就应该像是一个圆圈一样，难关慢慢的习惯，有才的人呢总是不会被埋没的，是金子真的总会发光啊，所以呢真的不要再过于担心咯。 Is it a trick of the light or shorts in the darkIs it hell or high water that broke our hearts? Was it something I said or just a cruel twist of fate? Was it hell or high water? And is it too late? Oh, is it too late?Searching for someone to show me how it feels to be loved and how to love somebody back. And after stumbling through the years, I thought I found you just to see you fading out into the night. Is it a trick of the light or shots in the dark? Was it hell or high water that broke our heartWas it something you said, or just a cruel twist of fate? Was it hell or high water, and is it too late? See, all my life I've been silently reaching for a hand to hold, to warm the cold, a spark of light to guide me through all right.After stumbling through the years, I thought I found you just to see you fading out into the night. Is it a trick of the light? 究竟的答案，已经黑落害我这 broke heart， 已经 something we did， 无知的 cruel twist of fate， 已经黑落害我这 and is it too late。 毛不易首度正式合作，致敬音乐家王洛宾经典名作，请听对唱版《一江水》。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对，姑娘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配，

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风力不大，体感较为舒适，适合户外活动和趋势通风。天气转凉，昼夜体感变化大，请及时调整穿着，谨防感冒。来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山区零星小雨，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53届电视金钟奖主持人昨天在台北公布，由黄子佼和侯佩岑搭档主持，两人出席亮相记者会。这是侯佩岑结婚生子后暌违7年再接三金典礼的主持棒。黄子佼与侯佩岑曾在大陆大型晚会合作主持，默契不在话下。黄子佼甚至想跟他主持节目，而侯佩岑也主持过不少大型典礼，包括三届亚太影展。将在佛山举行3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李克勤近日获邀出席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活动当天，李克勤以一身深蓝色暗花西装亮相红毯，随后在台上演唱经典歌曲《红日》，零瑕疵的现场，就连台下的成龙、章子怡、徐峥和王珞丹等人都变成小粉丝，边打拍子边跟着合唱。另外，除了忙即将举行的佛山演唱会，李克勤还积极筹备全新个人大碟，制作班底不只有内地知名音乐人，音乐创作上还会加入全新的民族元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不迎来黑夜，这黑夜昏暗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星星都在屋檐，都在落叶。 星星。 天的主唱阿信啊，在12年前呢，为电影《盛夏光年》打造了同名的主题歌啊，这首经典呢传唱至今。而在当年呢，也是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电歌曲。而12年之后呢，阿信呢再度为电影《一出好戏》打造了全新的主题歌。那这部由金马影帝黄渤自导自演啊，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联袂主演，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那被迫流落荒岛后的共同生活。来探讨一系列人性问题的寓言故事的电影呢，那阿信看完了适应版之后呢，真的是深感震撼哈，所以呢激发出了全新的创作力量。两个人多次开展了会议啊，经历了60天的密集打造呢，终于完成了让彼此都非常满意的这首歌《当每颗星星》。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大家的想法还有辛勤的汗水。如果喜欢的话呢，请为他们点赞吧，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流传久远哈。好了，那同样是新歌，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看看是否也能够触动你内心深处。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全新推荐吧，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韩红站在时代旁观者角度创作演唱了新歌《灵魂走》， 够触动你内心深处。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全新推荐吧，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韩红站在时代旁观者角度创作演唱了新歌《灵魂走在大街上》，歌曲包含了深刻的自省和批判，尖锐又粗暴。有多少人在白天与黑夜不停变换角色，逢场作戏，八面玲珑，灵魂早已无处安放，只有孤独地寄存在寒冷的雨夜。是忠于自我，还是放纵迷失？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韩红《灵魂走在大街上》。 Down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辉啊。暌违了两年再推出了全新的作品，那李佳薇呢，这次呢暂时向众人对她印象深刻的铁肺、飙高音等高难度的演唱技巧呢暂时进行了一个告别啊。首播的主打一样的事，让人看见了相反的另外一面的她，纤细敏感的一面呢是大家过去看不见的李佳薇。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由徐佳莹量身打造啊。回忆起第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李佳薇也笑说一听完呢马上就传了简讯给拉拉，表示呢我真的是太喜欢这样一首歌了。而当下呢毫不犹豫的把这首歌呢就当做了自己的首播主打歌啊。那李佳薇也说这首歌里边呢有关理性与感性间的矛盾真的是太像自己了，所以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呢真的是溢于言表。所以呢我们来共同听听看，来共同感受一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李佳薇带给我们的一样的事，听听看吧。 看似洒脱，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也许跟我有点雷同，很多人都这么说，该放就放手，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还那么适合，都努力过，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独行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 亮的是来自李佳薇啊，没错，真的也能够看到徐佳莹的风格还是那么的鲜明哈。A 段会比较安静啊，只有弦乐和钢琴的伴奏，那但是到了 B 段呢，就加了鼓点啊、打击乐啊，开始慢慢的有情绪啊。加上李佳薇的声音呢，真的是绝配啊。所以这样一首歌，你是不是也会同样的喜欢呢？嗯，好了，喜欢就为他点赞吧。那今天节目为你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抖腿神曲啊，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歌，叫的是《着魔》。那张杰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是超嗨的。那虽然我们今天听到这样一个版本不是现场版，但是也希望每个人在你的车厢当中都可以燃烧起自己的激情喽。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无限的激情还有快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